谢谢你的慷慨，是我自己活该。哦哦，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悲哀？你只要被期待，不要真正期待。哦哦，还要怎样的表白才不算土白？能耐转身走开，难道牺牲才精彩，伤痛才实在，还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？ Don't wanna be your angel， 不想背着一副黑色

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。回来吧，回来哟，荡起天涯的游子。回来吧，回来哟，我已厌倦漂泊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